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休息区内，火舞一脚将面前的一张椅子踢飞。 他们也太嚣张了！ 他的肩头此时还在隐隐作痛，从小到大还从没有人打过他，哪怕是在平时魂师们的切磋之中，作为控制系魂师，他也没有被人这样撞击过。对于唐三的憎恨无疑已经到达了顶点。有的时候察言观色是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却并不会，譬如神风学院战队的某个人。风啸天看着赤火学院一行人走回了休息区，顿时一脸笑容地迎了上来。火舞昨天的话令他心中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此时虽然看到火舞一脸的怒气，但还是忍不住凑上来示好。 火舞妹妹，你这是怎么了？是谁惹你生气了？哥哥替你出气。嗯， 哼，就是你。 我啊，火舞妹妹，你不是开玩笑吧？ 怎么不是你？要不是你们还没遇到史莱克战队将他们击溃，我们怎会受到这样的羞辱？外面解说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好，怪我，怪我还不行吗？我听到是听到了，不过那个解说只是哗众取宠，信不得的。 他虽然是在哗众取宠，但他说的也并没有错。史莱克学院今天出战的队员中多了一名40级以上的魂宗，这不是蔑视我们是什么？我们身为五大元素学院之一，还不如一个苍辉学院。刚才唐三那小子还故意撞了我妹妹。 什么？火舞妹妹，他撞你哪里了？快让哥哥看看。 滚！ 比赛台上双方人员已经入场完毕，五座比赛台的比赛在裁判的宣布下同时开始，所有魂师一起释放武魂的过程无疑是最为绚丽。那一个个魂环的出现，不同武魂产生的不同效果，绚丽的光彩，每次都会将观众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 哇，这史莱克学院也太强了，3个40级以上的魂宗，还有4个30级以上的魂尊，魂力等级上就压制了苍辉学院啊。 这苍辉学院也太弱了吧，怎么只有1个40级以上实力的魂宗啊？ 那是他们队的队长。 这队长长得也太老了，不会是超龄参赛吧？ 又老又弱，必输无疑啊。 哎，你看这苍辉学院怎么还有一个人的魂环，都不是最佳搭配啊。 还真是，3个魂环都是黄色，这种实力也能上场？哎，该不会他们觉得取胜无望，自暴自弃了吧？ 就是啊。 苍辉学院的7个人看上去很谨慎，在裁判宣布释放武魂的时候，7人飞快聚集在一起，他们的队长站在最前面，摆出了一个怪异的阵型。除了队长之外，另外6个人围成了一个六角形，警惕地注视着史莱克学院的7个人。 苍辉学院真的没人了吗？还有一个魂环不是最佳搭配的。 此时就连戴沐白都觉得唐三让朱竹清出场有些过于谨慎，眼前的苍辉学院战队队员甚至还不如之前他们遇到的那几个相对较弱的高级魂师学院，这场战斗根本就没有什么悬念，唯一没有放松警惕的恐怕就只有唐三了。在双方队员走出休息区时，他心中已经完全警惕起来，因为他发现苍辉学院今天出场的队员之中有4个都是在之前比赛中从没有出场过的，跟大师给自己的名单相距很大，其中就包括了那名并不是最佳魂环搭配的队员。一下子换了4个人，这意味着什么？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苍辉学院准备放弃这场比赛，而另一种就是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大幅度地隐藏了自身的实力。从双方出场时苍辉学院7名队员身上流露出的气息，唐三就将第一种情况抹去，那么就只有第二种情况了。此时对手7人看上去十分谨慎，而且有些畏惧己方似的，可唐三却并没有从他们的眼神中捕捉到真正的恐惧之光。凭借着紫极魔瞳，唐三的观察力远超常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集中。 虽然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不明白唐三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指令，但还是飞快地在唐三身体周围集中起来。 六人腰间一紧，熟悉的蓝银草已经缠绕上了他们的身体。 四少，为什么要集中啊？让我们过去冲杀一阵，不就结束了吗？ 唐三没有开口，体内的魂力却已经提升到了巅峰状态，而他们的对手此时并没有动。五场比赛同时开始，其他的四场比赛此时已经展开了拼斗，唯有在这中心主擂台上的比赛还处于僵持状态，双方大眼瞪小眼，谁也没有抢先出手。眼看着史莱克战队并没有直接发动进攻，苍辉学院战队的队长明显愣了一下，唐三清晰地从他眼底深处捕捉到了一丝失望。此时史莱克学院这边，戴沐白站在唐三身前，戴沐白的身体两边是泰龙和黄远，唐三的身边分别是小舞和朱竹清，而精灵压后。 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史莱克学院战队还不出击啊？难道他们还会惧怕眼前这样的对手吗？苍辉学院明显和他们相差甚远，随便发生几个魂技应该也赢了吧。 宁宗主，依你看他们现在为什么还不交手？双方有点过于谨慎了，彼此的实力似乎不成正比才对啊。 哈，表象并不能代表一切，我想一定是唐三发现了什么不对，才没有贸然让自己的队友动手。这孩子的心智之沉稳，真的不像是只有…… 说到这里，他下意识地停顿下来，脸上仍然微笑着，却并没有再说下去。一旁的白金主教萨拉斯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宁风致说的关键时刻突然停下来，恼怒的神色从萨拉斯的眼底一闪而过。 双方队员请开始比赛。 怎么回事啊？还不开始比赛？ 这史莱克学院不会是怕了苍辉学院吧？ 哎，发动了，发动了！居然是苍辉学院先发动，这史莱克学院未免也太小心翼翼了。 苍辉学院的队长此时似乎已经放弃了掩饰，腰背之间骤然舒展开来，脚下步伐微微一动，已经后退了一米，正好进入其他六人组成的六角阵型之中。在他后退的同时，其他六人同时踏出一步，原本密集的六角形顿时扩张了一圈。奇异的是，他们的阵型虽然扩大了，但组成的六角形却没有半分散乱，六人踏出的步伐距离竟然一模一样。而苍辉学院那名队长退后的位置也正好是这阵型的中心，显然这是一个早已经演练了多年的阵型。紧接着史莱克学院众人就清晰地看到，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同时抬起了自己的右手，之前他们在释放出武魂的时候身体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甚至于让人无法辨别出他们的武魂是什么，这也是令唐三愈发谨慎的重要原因。曾经出场过的三人武魂还有证可查，可今天换了的四个人武魂是什么却谁也不知道。此时苍辉学院这七名队员的武魂终于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而这一刻只要是对武魂有些知识的人都不禁瞳孔一阵收缩。那七名队员右手掌心中分别出现了一颗宝石，宝石的颜色和外观都不相同，但这七颗宝石同时出现的刹那，从他们身上冒出了一层氤氲彩光，将七人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宝石武魂绝对是一种极其稀有的武魂，并不是说他们有多么强大，就像唐三的蓝银草一样，这种武魂拥有极大的可延展性，随着不同的魂环获取可以向任何方向发展，可以是力量，也可以是控制系、敏攻系，甚至是辅助系，一切都以魂环为主，可以说是最依赖魂环的一种武魂。在魂师界，武魂自然是越强大越好，但一般来说，大多数武魂在觉醒的时候就已经定型，有着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而这宝石类的武魂却刚好相反，他们在所有武魂中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当然这种武魂也是极为稀有的。突然在擂台上出现了七个拥有宝石类武魂的魂师，又怎么能不让人惊讶呢？更何况这七人还是出自于同一个战队。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员终于明白了唐三谨慎的原因，此时他们也看出苍辉学院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对付。氤氲宝光闪烁，苍辉学院队长冷冷地看着唐三。 你很沉稳，不过这并没有用，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战术和技巧都是徒劳的。 哼，你以为你们的绝对实力能够强过我们吗？ 哼，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苍辉学院战队队长缓缓提起右手，将掌心中的宝石托高。他的武魂是一颗圆形的银色宝石，在他将自己宝石托高的同时，他身上的第四魂环也亮了起来。这也是苍辉学院战队中唯一的一个第四魂环。保持着和他同样的动作，另外六名战队队员也同时托起了自己手中的宝石，而亮起的则是他们的第三魂环。 对手明显在蓄力，虽然整体实力不如我们，但看他们的样子一定是有什么瓶颈，不趁现在将对手击溃，等他们蓄力完毕就不好办了，万一阴沟里翻船，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小三，让我上吧。 不，等他们蓄力。他们既然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在我们面前蓄力，又怎会没有什么凭借？不要轻举妄动，一切听我指挥。 唐三眼中多了一层异样的神采，如果此时苍辉学院的七人能够看清他的目光，一定会从其中捕捉到一丝淡淡的不屑和几分憎恶。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